训道篇第五章，你不要在天主前贸然开口，你的心也不要急于发言应许，因为天主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为此你说话应当简单，因为夜梦由于事物繁杂，乱语出于多言，你一向天主许愿就不可拖延偿还，因为他不喜欢人怠慢。你许了愿就应速还，不许愿好过许而不还。不要放任你的口使你陷于罪过，免得你在使者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要天主因你这句话而发怒，破坏你手中的工作？多梦多虚幻，多言多糊涂，你要敬畏天主。你若在某省看见欺压穷人违反公道和正义的事，不必对此惊奇，因为高者之上还有更高者在上监察，而他们之上还有更高者。国家全面的利益在乎有一位关心农业的君王。爱钱的，钱不能使他满足；爱财的，敬意不能使他满足，这也是空虚。钱财增多，消费的人也随之增多，财主除饱享眼福外能有什么益处？工人不论吃多吃少总睡得甘甜，饱食的妇人却难于安眠。我看见在太阳下有一件惨痛的事，财主积蓄财富反而害了自己，生意一次失败，财产尽失，生了个儿子手中一无所有，他赤身出离母胎也照样赤身归去，他劳力之所得丝毫不能带去，这也是一件惨痛的事。他怎样来也怎样去，他操劳追风就有什么益处？况且他一生在黑暗中生活，遭受许多烦恼疾病和悲愤的事。我所认为幸福美满的事，是人在天主所赏的少数岁月内有吃有喝，且享受他在太阳下一切劳碌所得的福乐，这原是他应得的一份。的确，天主赏赐人财产和富裕，叫他能享用，能取得应有的一份，能享受劳碌所得的快乐，实是天主的恩赐。那么人就不甚顾虑人生岁月的短促，因为天主以喜乐充满了他的心。